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崇祯十一年10月初3日的晚上，约莫一更的天气，北京城里已经静街，显得特别的阴森和凄凉。重要的街道口都站着兵丁，盘查偶尔过往的行人。家家户户的大门外都挂着红色的或白色的纸灯笼，灯光昏暗，在房檐下摇摇摆摆。在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各街口的墙壁上贴着大张的用木板印刷的戒严布告。在又窄又长的街道和胡同里，时常有更夫提着小灯笼，敲着破铜锣或者是梆子，瑟缩的影子出现一下，又向黑暗中消失了。那缓慢的无精打采的锣声或梆子声也在风声里逐渐远去。城头上非常的寂静，每隔不远有一盏灯笼。由于清兵已经过了通州的运河西岸，所以东直门和朝阳门那方面特别的吃紧，城头上的灯笼也比较稠密。城外有多处的火光，天空映成了一片紫色。从远远的东方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的炮声，就像是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滚动。但是城里的居民们得不到战事的真实情况，不知道这是官兵还是清兵放的大炮。从崇祯登基以来11年中，清兵已经4次入塞，3次直逼北京城下。所以尽管东城外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城内有兵马巡逻禁止宵行，但深宅大院中仍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些离皇城较近的府邸中，为着怕万一被宫中听见，在歌舞又酒时不用锣鼓，甚至不用丝竹，只让歌妓用紫檀或象牙拍板轻轻地点着板眼，婉转低唱。这有时歌声细得像一丝头发，似有似无，袅袅不断，在彩绘精致的屋梁上盘旋，然后向神秘的太空飞去。主人和客人们停杯在手， 脚尖在地上轻轻地点着，注目静听，几乎连呼吸都停顿了下来。歌喉一停，他们频频点头称赏，快活地劝酒让菜，猜眉划拳。他们很少人留意城外的炮声和火光，更没人去想一想应该向朝廷献一个什么样的计策，赶快把清兵打退。倒是那些住宿在太庙后院中古柏树上和眉山的松树上的仙鹤，被炮声惊得不安，时不时成群地飞起，在紫禁城和东城的上空盘旋，发出来凄凉的叫声。北京城里的灾民和乞丐本来就多，两天来又从通州和东郊逃进来的十几万人没处收容，有很多人睡在街两旁的屋檐底下，为着害怕冻死挤作一堆。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颤抖着，呻吟着，抱怨着，叹息着。女人们小声地呼叫着老天爷，哀哀哭泣，孩子们在母亲的怀抱里缩作一团，哭着寒冷叫饿，这一声声撕裂着大人的心。但当武城兵马司派出的巡逻兵丁走近时，他们就暂时忍耐着不敢吭声。从上月24日戒严以来，每天都有上百的难民死亡，多的竟达到二三百人。今夜刮东北风，冷得特别可怕，谁知道明天早上又会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尸体被抬送到乱葬场中呢？今天晚上，崇祯皇帝是在承乾宫同他最宠爱的田妃一起用膳，他名叫朱由检，是万历皇帝的孙子，天启皇帝的弟弟。虽然他还是一个不到28岁的青年，但是长久以来为着支持摇摇欲倒的江山，他渴望使明朝的极其腐朽的政权不但避免灭亡，还渴望能够中兴，因此他拼命地挣扎，心情忧郁，使原来这白皙的两颊如今在几盏宫灯之下显得苍白而憔悴。这小眼角已经有了几道深深的鱼尾纹，眼窝也有些发暗了。一连好几夜他都没有睡好觉，今天又是五谷上朝，累了半天，下午一直在乾清宫批阅文书。在他的祖父和哥哥做皇帝时，都是整年不上朝，不看群臣的奏章，把一切的国家大事交给亲信的太监们去处理。到了他继承大统，立脚此弊，事必躬亲。但是自天启末年以来，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尖锐对立，突变日烈，危机四伏，而国家机器也运转不灵，所以偏偏这些年他越是想励精图治，越显得是枉抛心力，一事无成。只见全国局势特别艰难，一天乱死一天，每天送进宫来的各样文书像雪花一样落上御案，为着文书太多，怕省览不及，漏掉重要的，他采取了宋朝用过的办法，叫通政司收到文书时用黄纸把事由写出来，贴在前边，这叫引黄；再用黄纸把内容摘要写出来，贴在后边，这叫贴黄。这样，他可以先看看引黄和贴黄，不太重要的就不必详阅全文。可是紧急军事密奏和唐报随到随送进宫来，照例没有引黄，更没有贴黄，所以尽管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仍然每天有处理不完的文书。 睡觉经常都是在三更以后了，也有时通宵不眠。今天他整整一个下午就没有离开过玉案。有的时候他觉得实在的疲倦，就叫秉笔太监把奏书和唐报读给他听，替他拟旨。但是他对自己左右的太监们也不能完全放心，时常疑心他们同廷臣暗中勾搭，把他蒙在鼓里。所以他稍微休息一下，仍旧挣扎精神，亲自批阅文书，亲自拟旨。在明代，有些重要的上谕的稿子由内阁辅臣代拟，叫做票拟。崇祯对辅臣们的票拟总是不很满意，自己不得不用朱笔修改字句。今天下午他本来就心情烦闷，偏偏事有凑巧，他在一位阁臣的票拟当中看见了一个笑话，居然把别人奏书当中的何况二字当做了人名。他除了用朱笔更正之外，又加了一个眉批，把这位由翰林院出身的素称饱学之士的阁臣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这件事情在同田飞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不由得又想了起来，使他十分的沉重的心头上更增加了不愉快。这时他觉得还是过去的首辅周延儒和现在的辅臣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是不可多得的干练人才。饭后田飞为要给皇上解闷儿，把他自己画的一册群芳图呈给他看。这是24幅工笔花卉，崇祯平日十分的称赏，特意叫御用剑用名贵的黄色棉缎装裱成册。他随便翻了一下，看见每幅册页上除了原有承乾宫印的洋文朱印之外，还盖了一个南薰密丸的英文朱印，这显得更加古雅。他早就答应过要在每幅画页上提几个字或是一首诗，田飞也为他的许诺跪下去谢过恩，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一直没有时间，也缺乏题诗的闲情逸致。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浏览画册，一边向旁边侍立的一个太监问道：“高启贤来了吗？”“ 皇爷说，在文华殿召见他，他已经在那儿恭候圣驾了。” 杨嗣昌还没有到吗？ 他正在齐化门一带呈上巡视，已经派人去召他进宫，马上就到。 崇祯把画册交还给田飞，从旁边一张用靛罗、玛瑙、翡翠和汉玉镶嵌成一幅鱼戏采莲图的紫檀木茶几上端起了一只碧玉杯，喝了一口热茶，轻轻地嘘了一口闷气儿。整个承乾宫，从田妃到宫女和太监们都是提心吊胆，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田妃多么想知道城外的战事情形，然而她绝不敢向皇帝问一个字儿，不要说她是妃子，就是皇后也严禁对国事说一句话，这是规矩，也叫做祖宗家法。而崇祯对于这一点更为重视。他愁眉不展地喝了几口茶，把杯子放回茶几上，烦躁而又威严地低声说：“起驾。”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当皇帝成年到文华门外的时候，高启前 跪在汉白玉甬道的一旁，用尖尖的嗓音像唱一般的说道：奴婢高启前接驾。崇祯没有理他，下了辇，穿过前殿，一直走进文华后殿，在东头一间里的一只铺着黄垫子的雕龙靠椅上坐下。高启前跟了进来，重新跪了下去，行了一拜三叩头的长朝礼。如果是一般的太监，一天到晚在皇帝左右伺候，当然用不着这么多的礼节。但是他现在不是在宫中伺候皇上的太监，而是皇帝特派的总监军，监督天下秦王兵对清兵作战。崇祯问道：今天的消息怎么样？炮声好像又近了。高启前跪着回答说：东鲁兵势甚锐，今天已经过了通州，看情况会进犯京师。有片刻的功夫，崇祯默不作声。其实外边的军情他随时都能够得到报告，用不着问高启前。不过为了保持他的自尊心，他不肯直接提出来他急于要知道的那个问题，而是慢吞吞地说：昌平要紧，那是祖宗的陵寝所在，务必好生防守。请皇爷放心，卢相生的宣大山西军队已经有一部分增援昌平，依奴婢看，昌平是不要紧了。又沉默了一阵，崇祯从一位宫女手里接过来一杯茶，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脾，他用嘴唇轻轻地咂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端详着这一只天青色宣窑暗龙杯，欣赏着精美的名贵艺术。高启前完全明白皇上的心思，但是他等着皇上自己先提起来那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免得日后皇上的主意一变，自己会吃罪不起。站在旁边伺候的几个宫女儿和太监都没有一点声音，偷偷地打量着皇上的面部表情和他端详茶杯的细微动作。他们都知道皇上会向高启前问什么机密大事，但是他们没看见皇上的任何指示，不敢自动地回避出去。这些宫女儿和太监们平日不需要等待皇上开口，他们会根据他的眉毛、眼梢、嘴唇或胡子的任何轻微动作来行事，完全合乎他的心意。当皇上的眼睛刚刚离开茶杯的时候，一位宫女立刻走前一步，用双手捧着一个堆漆泥金盘子，把茶杯接过来，小心地走了出去。而其余的宫女和太监们都在一两秒钟之内捏着脚退了出去。现在文华殿里只剩下皇上和高启前两个人了。崇祯站起来，在暖阁里来回踱了片刻，然后用沉重的低声说：高启前，你这几年常常出外监军，还有一些阅历，朕叫你总监天下秦王兵马，这担子不轻啊，你可得小心办事，驱逐鞑虏，保卫京师，万不可辜负朕意。高启前很明白，皇上只是希望他小心办事，并不希望他勇猛作战，而且他自己也确实很怕清兵。但是 用慷慨的声调回答说，奴婢甘愿赴汤蹈火，战死沙场，绝不辜负皇爷多年来的眷养之恩。崇祯点了点头，在龙椅上坐下去，小声说，起了吧。高启前又叩了一个头，然后从地上站起来，等候皇上同他谈那个机密的问题。就在这时候，在明亮的宫灯下面，我们才看清楚了高启前是一个身材魁梧、没有胡须的中年人。虽然他已经40多岁了，但是由于保养得很好，面皮红润，看起来只像有30出头的年纪。同崇祯皇帝的苍白、疲倦和忧郁的面容相比较，完全是两种情形。崇祯突然把谈话转入正题。秦王兵马虽然到了几万，但我们既要安内，又要攘外，二者不可兼得。历年用兵，国家元气损伤很大，如无必胜把握，还是以迟满不发为上策。你是总监军，总要相机尽职，不可浪战。崇祯皇帝把浪战两个字说得慢一些，响一些，他生怕高启前不够注意，然后停顿了片刻，继续说，如其将这几万人马孤注一掷，不如留下来这一点家当，日后还有用处。高启前闻听，赶快跪下说，皇上圣虑深远，说得极是，奴婢一定相机尽职，不敢浪战。使将士以攻敌强，抱鼓沙场，不为有损国家元气，朕心亦殊不忍啊。崇祯用不胜悲悯的口气把这话说完，向高启前的脸上又扫了一眼，这意思就像是在问他，你明白了吗？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崇祯要和高启前谈的是什么问题呢？对于清兵进犯京师，崇祯又有什么办法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天空是灰的，灰的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着。脏兮兮的房子，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 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